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FM Lifestyle 月生活的直播，我是 Chloe 刘。 Hey guys, I'm Gail. Welcome to today's FM Lifestyle. We are live today. 我一直想做一系列关于这个90后的节目哈。90后你算一下他们的年纪，大概是19岁到28岁，就是青春勃发的一个年纪，同时呢又成年了，所以他们有很多成熟的这个思想想法。我觉得他们是一群特别有趣活跃的人。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a lot of foreigners just come to China, they need to learn thisThat in China, you separate very clearly the generations, not as we say 25 years, parents, kids, grandparents, but according to the decade. People were born, and this is why we call them post-70s, after 1970, post-80s, after 1980, and post-90s, after 1990. And in China, each one of these generations hav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 right? 是的，对。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呢，就是一个 post-90s 九零后，1999年出生的高兴。高兴呢，现在是一名老师。你好啊，高兴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兴。 高兴，你太高兴了，这话筒都快爆掉了。不用那么近。 好。 我碰到高兴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人如其名哈，他是一个特别特别高兴的一个女孩。随时嘴角都是上扬的，这个大牙现在都数得清有多少颗。我叫你老师哈，这是有原因的，你真的是一名老师对吧？ 对啊，我是一名写作老师。对， 其实高兴哈，虽然年纪不大，今年刚27岁。 对对对， 到了吗？生日到了吗？ 到了。 对， 对， 但是他现在呢，其实已经是一名这个亲子教育项目的创始人了。他这个创立的亲子教育项目呢，叫做月怡。同时呢，他还是梁月书房，就我们之前讲过郎园的梁月书房的趣童年亲子项目的发起人。同时，他还是一名写作游戏设计师和ACI 注册国际心理咨询师，以及自由写作者，还有国家教师职业认证的这个正经八百的老师。总之 title 非常的多哈。现在你在做什么？ 我现在呢主要是在教小学生写作文。 我先从一个问题开始，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现在这个问题，可是西方国家我们没有一个国家不面临这个问题。好多年轻比较优秀的，有生活经验的，有高学位的人不愿意去做老师，所以在好多西方国家，我们说我们老师的水平越来越差，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工作。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看这么年轻的，这么有知识、有学问、有生活经验的一个人愿意去做老师。 对， 你们这儿也有这个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还是看自己吧。我自己很喜欢当老师，尤其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学校的时候，我路过的时候真的是热泪盈眶。那时候正 好没上过学吗？ 没有，就是特别特别想站在那个讲台上跟孩子们就教课那种。对对对，非常过瘾。而且我应该算是我们家族里面第八个老师。对，然后就是有很强的这种教师情节。对对对， 明白了，从小耳濡目染哈。你当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算起来是2008年，那个时候是在师范类学校里，然后特别有意思，我拿着简历去小饭桌和那个培训机构一个个敲门去，就是介绍我自己啊，我说我要那个可以辅导孩子功课呀什么的，那老板就说，哦，我们这可不能付给你工钱，你这就是拿我们当实验品嘛，我说那 OK， 那你管我一顿饭好吗？管我饭，然后我去给孩子讲课，然后刚开始我记得让我讲数学，我数学不太好，但是语文非常好，然后后来哎，然后那个哎，但是那个老板的儿子呢，他喜欢我教他画画，然后于是我就是教了那个小饭桌的画画和语文这样的一些课程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吧，你中间没有间断过这种工作，对， 那个时候啊，你是为了一顿饭，然后你愿意去教授， 不是为了一顿饭，是为了教课， 为了理想， 对对， 为了理想，不是为了盒饭哈。其实到你23岁，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你就成立了高兴学堂。 对， 那到现在呢，你又成立了一个亲子项目叫高兴写作。其实很多时候人家说年轻呢它是一种资本，可是对于这么年轻的一个创业者来说，有的时候年龄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它就会成为质疑你的一个地方。哎，你看他自己长得跟个孩子似的，他又没有结婚没有生子，他凭什么发起一个亲子教育项目？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家长他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长成像孩子一样特别好，是我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因为所有孩子见到我之后都特别喜欢跟我在一块玩，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创业，选择一个创业项目，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的底气在哪里。那我经过高兴学堂到我现在把其他的课程都卡掉，然后只做写作，我发现了我的底气就在写作教育上啊，所以我又反过头来又重新开始一步一步的开始做我的这件事情。对， 所以你和其他亲子项目最大的区别就是你专注于教孩子们写作这事儿， 对，专注于以这个大语文学科为主体，然后去做的课程设计，然后目前的话主要是教孩子们写作文，对， Chloe 给我准备了一些就是材料，就我们上节目之前给我发一些材料，有一个问题你写过是好多人不喜欢写作， 对他们发怵， 这个 写作是一个很困难 的事情，这个我发现是全世界，好像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因为有好多学生他愿意在上课的时候说话，他也愿意说出来自己的想法，他也愿意比如说画画，他愿意做一个运动的那个项目或者跳个舞，好多人不管是年轻人或者甚至连成年人上班的时候他其他的工作都没有问题，只要写一个东西他们就觉得烦或者觉得很害怕。 哎，就说到这儿呢，其实你想一下你平时写朋友圈是不是也是一种写作呢，然后你给人发短信 Facebook， 然后包括新浪微博是不是也是一种写作呢，其实写作在我们身边真的是无处不在。我经常给孩子们说你喜欢听的那首歌，那最早是不是也是先从歌词开始写的呢，那也是一个写作，对，你看那个满大街的广告那也是一种写作，其实写作真的是我为什么最后我聚焦到做这件事情，也是发现哇，写作无处不在，它真的是人一生的一个硬实力，对， 没错。 前两个星期有一个就是中国南方的一位老师，他也是为了表明这一点，就是写作无处不在的那个一点，他拿某一名明星的一个刀剑汉， 我们都知道 去那位去那就是来就是带给学生，然后让他们每个人拿回家找一些错误，不管是 分析语法、 语言，对语法的问题、错别字的问题啊、标点符号的那些问题，然后让每一个学生明天回来就给我出哪些地方写的不好，然后他说你不管是做什么样的成功的人、明星啊什么，你必须来 写作无处不在， 对， 没错， 对对对， 好，那其实就写作无处不在哈，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呢写作难这也是一个事实，可是你呢想告诉大家是写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我想知道你自己是如何爱上写作的。 你说起写作来吧，我觉得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受家里的原因特别多啊、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拿出她写的诗集来，哈哈，很有意思，然后让我看啊、然后后来呢就是我来北京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 那天晚上跟我说，你一定记得去北京的第一晚就要拿个纸拿个笔记录下来你的感受，你过了几年之后会看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对北京那种新奇啊新鲜啊，我想哎这啥这个我才不管呢。哎，结果后来当我的北漂生活非常平淡，就是真的是很真实，然后生活很骨感的时候，我就去隔断街后面的菜市场买了，花了20多块钱，然后买了个本子，买了个笔，开始记录。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写作，我把我心中的那种孤独，然后那种自己的那种对未来的那种恐惧，然后无助写下来之后，反而就好了。所以因为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我感觉写作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而且我觉得你爸爸说的对，因为他最后会变成你一生的一个，因为我一直保留着我来中国第一年背包旅游的那个本子。 哇！ 因为我是一年一个人背包旅游，没像冯向，比如说你看这边都没啊，旁边没人。所以我只能拿出来这个本子 来 写。 对， 所以现在有时候看这个东西，它是你生活的一段事件写在一个本子里。 对， 好像是一段时光给予未来的你的一份礼物， 对，留给自己的一个东西。 而且我写那个公众号嘛，我那个公众号叫跟高兴老师写作文，也是为什么我开公众号最早的初心，其实我是想记录我的学生的成长，等到他们上初中上高中成人之后，反过头来看他小时候的那种表现，有一个老师默默的给他们记录，那是我最早的初心。然后包括现在也是每一节课孩子的呈现我都会记录下来。对，真的写作应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这么一部分。 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从今天晚上起我也得拿起纸和笔我也得开始写作。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你把自己叫做写作游戏设计师，写作跟游戏设计这个怎么能结合起来呢？ 其实游戏设计师大家一想，哦，是不是那个玩游戏的啊？但是游戏这个概念其实在教育领域来说的话，它已经这几年非常潮的这么一个词啊，大家都说我的课堂是游戏的课堂。但你游戏的课堂是只是说拿笔画一画唱个歌吗？不是这样的。你怎么能把你这堂课的教学内容跟这个趣味相结合？你的课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我的教学内容就是教孩子写作啊，如何通过我的课堂来让孩子爱上写作。所以就最后我发明了一个这个名字叫写作游戏设计师，就是我把写作和游戏两个有机的结合起来。对，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设想嘛，非常美好的设想。但是实验过第一次之后，我们真正做了写作游戏之后，我发现哇，真的可以。 高兴老师，我们上课吧。 我们来做个什么游戏呢？ 那我们这个游戏呢叫做书房寻宝啊，就是把我们朗园的那个梁月书房这个书房做成一个宝藏。孩子们通过探寻每一个线索，发现哦，原来是推敲出来哦，这是这本名著啊，这本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小组完成一篇大作文啊，呈现给大家。然后这个游戏是让孩子在从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写作的知识，然后家长也非常开心，就觉得哇，我孩子玩了也学了。对， 还有什么游戏？我知道其中有一个写诗的一个方式叫图像诗。 对， 比如说我们要写蜗牛，我们先画一只蜗牛。 OK 啊，就把它变成一个能看得了的 visualize。 对，图像诗的特点呢，就是说你可以把字然后码成像你想所表达的那个事物的形状。比如说有的小朋友说我想写一首叶子的诗，那他的文字有可能就码成了一个叶子， 他先画个叶子。 这有点像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时候不光是读东西或者写东西，你刚开始提到是在我们的电子环境对吗？不管是手机啊或者网络啊，或者我们也用 emoji。有的时候你有一个表情，或者你说我想吃一个什么，然后发一个小面包啊，小一个东西。刚开始有好多人觉得它对语言有损害。 可是你看好多朋友圈，你有的时候能看到特别像一些做的那些朋友， 对， 他们可以用这些东西， 对， 还把它融合为一个，就是他们文字来写的一段话， 完美的， 是这样。 就比如说这个蜗牛诗哈，我先看你让小朋友画一只蜗牛，一个空白的蜗牛，然后在壳里头一圈一圈的去填他们的文字， 对， 所以最后就是一个写满了文字的蜗牛。 其实那首诗的我们的课堂设计前面是孩子在读的时候一边读一边演。然后他演那个蜗牛的慢，还有蜗牛那个粘液出来那种感觉，然后他再去想去构思他的内容之后呢，再按照那个蜗牛壳的那个弯弯曲曲的感觉去把它字码上。然后你知道写的时候创作的时候特别有意思，那个小朋友你看那个纸啊就一直在转，然后呢一边说着哎呀这个好难写，但是一边很开心的哎擦了又写对，他们很有乐趣。 嗯，其实你刚才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啊，就是大家看不到，但是呢他手舞足蹈的，而且 也有动作。 对，他刚才在演那个蜗牛的时候演的真的是惟妙惟肖所以你其实在课堂上你也结合了戏剧的一些形式。 对，我很喜欢戏剧表演，然后我觉得学语文其实它是一个跨界的学科，也是一个综合的学科，你不只是文字的表达，你的口头的表达，你的肢体的语言。所以这次我们学那个山的那个图像诗，我真的会让孩子，我放着那个大王带我来巡山，然后让孩子啊就这样去表演那个山的伸长了去够那个太阳的感觉，对，很有意思。 嗯，这样吧 Gail， 你想不想听他的这个学生写的一首诗？ 哦，我非常想 我们来听一听。 好， 高晓老师，我突然发现我非常喜欢写作文，原作文是你送给我的礼物一样。 大家好，我是赵子玉，来自高兴写作3年级的学生，今天为大家读的是我的原创作品《蜗牛的笔》。蜗牛的笔，作者赵子玉。蜗牛有一支银色的笔，它挥舞着它那银色的笔，走，走过草地，树木都变成了银色，在阳光的拥抱下闪闪发光。走，他走过墙壁，一条条痕迹都染成了银色，在墙壁写下一篇篇日记。走，蜗牛带着他的铅笔渐渐远去。 嗯，刚你听特别认真哈。 Really? Because you don't think it's such a small kid is writing and their own writing. 是他自己写的，不是跟着一本书来写，或者 自己写的。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节目是让我改变一些，就因为我知道我好多朋友，因为我没有孩子，我也没有看孩子在中国是怎么上学。可是最近今年 Chloe 也跟我以前做另外一个节目，有好多家长说，就是教育制度对孩子的发挥自己的想法思路能力限制太多，说月亮像什么，像一方舟，对吗？可是孩子想写想教，那老师扣分，为什么不想写？月亮就像一个香蕉，不是吗？所以就听一个小孩自己来写自己心里或者脑子里的一些东西，而且老师鼓励，学校鼓励，父母也能接受，我觉得是非常相似，就是与我们那边的那个教中方式是差不多一样。 对，而且刚才我听完这个小朋友的诗哈，我觉得非常有童趣。走，蜗牛，这个诗人很潇洒。 你真的可以在脑子里有这个画面，对吗？ 没错，留下一首首银色的诗，然后自己呢自顾自的又走远了，去创作更多的诗。 他那个说留下一首诗的时候，他那个留下的其实是他那个粘液的那个感觉。 对。 然后我觉得那天是这个小朋友，就是大家先演嘛，他演的时候就很有那个，就是一步一步往前移，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先第一个走，然后他就不行，再来两个字，走，一下就把这个节奏就说出来了，特别好。 是，你看哈，这个用了很多种方式来让孩子爱上写作。 嗯， 据说是你课堂上这个学生对你这个满意度都非常的高，他们真的爱上写作了吗？ 对，是这样。所有上过我这个写作课的小朋友啊，他都特别特别喜欢。而且有一个小朋友是玩完我们那个写作游戏之后啊，回家自己翻《城南旧事》，然后妈妈很吃惊了。 这是成年人看的， 说那个哎，你这个怎么喜欢读书了？然后他就说， 对，就是从那个玩完这个书房寻宝游戏之后，他觉得啊，其实看书还挺好的啊，我在玩的时候我还能用得上，然后说哪天有可能高兴老师还会设计这本书的谜底。 哦、 对对对 对，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自己认为呢，教育者其实是一种激发者或者是引导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会不会为了让家长满意，毕竟家长是吧付了钱，然后呢给学生修改修改，改的美一点，然后看起来好看一点，让家长这个满意度提升。 这个倒不会，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还原真实，就是孩子和就孩子的最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我非常重视的是课堂设计，一个老师他能把这堂课上好，孩子有所收获。如果说上完这节课孩子还不知道上的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归根结底是老师没有把这堂课设计好。 嗯， 对，如果他设计好的话，孩子他是会有感觉会有感悟的。 对，所以那个首先是还原真实的，不会给他做修改。而且呢其实写作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表达，他第一次有可能表达的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慢慢的他会再通过读通过写，然后不断的去练习，会越来越好，要有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对，所以我不会去帮他们改什么。 那孩子我觉得还可以学会，要是不喜欢写作就上这个课就可以喜欢。你将来有这个打算对成年人？ 对，很多成年人 是第一个，对，因为好多对 他们也想提升自己的写作技巧。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也有好多人，他们去换做好多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来到写作的那一部分有好多，对对对对对对， 写个报告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啊， 对， 都要拖到最后一秒 会的。对，也确实会有成年人说，哇，你的课太有意思了，因为他们在就是说工作当中写文案嘛，现在几乎每个公司都会让写，那他们就很挠头，很不知道该怎么写。对，所以也会有找我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在未来吧，应该会有这个成年人的课程。对， 好，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从写文案出身哈， 对， 而且那个时候你写的文案呢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赏识，由此呢得到了你最初的那些工作。 对对， 那希望以后呢你也能够告诉我们，或者是你能不能今天透露一点点小小的诀窍，成年人他们怎么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写作的技巧。 写作的技巧嘛，我觉得是每天看什么读什么非常重要，就像我给学生最好的读物啊，听最好的诗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每天你能坚持有这么早上十分钟或者是晚上睡前十分钟的读书时间非常重要。对，你例如说我每天的枕边书，我之前刚翻完那个村上春树的，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读我在谈我在谈些什么，然后最近在看那个活法。对，你的枕边书非常重要，耳濡目染你就会写了。对，你对文字不恐惧了吗？你愿意开始写，开始之后它就有后面的了。 对， 开始很重要。 我觉得好多人就是根本不读东西，所以一来到写作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榜样，就给他们其实到底怎么写作他们都不知道。 还有就是一定要读那个纸质书。对，不是说你看看朋友圈那些文案，一定要是读到那个纸质书是很有利于这个写作的。 对，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说说生活中的高兴哈。你这个名字呢我觉得起的真是，是不是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生活中总是很高兴。我知道你这个朋友圈有很多非常正能量的文字，你会说只要喜欢热爱热情就会自然涌出。你养了一只猫叫饼哥， 对， 然后你竟然还给他画画写诗。 是，然后我那饼哥呢其实也是我写朋友圈来的。对，我就写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谁能给我一只猫我一定会好好的对他，结果一个学生的家长就真的跟我说，哦，我要搬家了，然后这个月能不能把我们的饼饼放在你家里你先试一下，但他脾气有点不太好。然后我说啊，我说可以啊，然后我就来了，结果那猫真的脾气不太好，可是我就给他听音乐，我用 iPad 给放一天，最后他就性情越来越好，然后他本身的那个病也治好了，现在已经成了将近30斤的大的这个 加菲猫。 对，加菲猫。对对对，我还给他写情书来着，然后在我的公众号上都能看到。对， 而且在你的生活中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就是兴趣

It's 10 p.m. Beijing time.